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夜晚的水面万 山里

下我，留下我一往无际唱着歌，还有枕边这条黄河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

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 Thank you.

交回，我不再沉默。